舍你你在乎我，难道一生的时间都用来换和你一个误会？谁能真的让谁幸福到故事的结尾？有时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，我不需要也不重要，做一个傻子多么好，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，让我这样到老。谁能真的让谁幸福到故事的结尾？何必那么有时清醒才是